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Hello， 喂，港产不打。 系啦，咁仲有马仔，咁同埋阿 Peter 同阿 Mr. 一阵会同我有个特备节目嘅。 系，仲有阿兄噶， 冇错。 啊，仲有阿兄会同大家讲下啲急英雄嘢嘅。系啦，咁个特备节目叫咩话？我哋一阵会俾翻个。 同登月有关咧，关唔关事啊？ 冇关系噶。 其实就 都系讲一啲即系以往嘅科幻题材，就而家已经变咗做即係現實有嘅嘢嗰啲咁上啦，係 啦。係啦。 即係我未聽過內容，我聽過你話係有錄過一段咁上下嘅節目啦，係咪？ 會講下呢個 3D printer 呢樣嚇新，好似係新技術嚇，但係其實係舊嘅嘢嚟嘅。 哦， 係 啊， 咁我唔知啊，我未聽嘅 ，OK， 同大家一樣都未聽，係一陣嚇黐翻上先，我先第一次聽翻，總都係 OK。好，咁一陣會講呢啲，咁講下咁今個禮拜啊有咩題目㗎咁樣？咁今個禮拜就呢個登月第一人咧，雖然就未只係科幻，但起碼係一個科技啊，係咪？ 係冇錯。 咁但係咧，佢就比較係講 family 嘅，原來就唔係講嗰個登月計劃本身嘅，即係登月計劃本身就係一個後面咁樣一個背景咁多啲啊，似乎係。 嗯。 咁好唔好睇咧？咁啊，交俾阿北打同阿明講下啦，好唔好？嗱，咁另外有一套呢套呢套算唔算呢？呢套科幻就唔係啦，不過我哋就講過啦，話開始呢會拍呢個日常返。咁日常返嘅意思呢就係搵幾隻怪啲嘅嘢呢就走出嚟地球住咁樣做，即係過我哋嘅生活，咁嘅類似呢類啦。咁佢今次搵咗邊兩隻怪嚟呢？兩隻怪大家都好熟悉㗎。就係呢個 迪 迦牟尼就同埋呢個嘅耶穌嘅。係 啦。 係啦。咁呢兩隻怪就喺現代生活仲住埋一室。會有咩發生呢？咁本來聖歌傳呢就真係好過癮嘅，咁但係個真人版出嚟又即係點解咁樣嘅呢？我哋嗰啲套係冇得衰㗎喇，但係竟然都有佢嘅問題，咁一陣又交俾阿北打同埋明講啦，好嘛？好，咁另外仲有咩講嘅呢？係原來有一大扎新番，有包括有卡通片，有日劇，嘩真係講唔晒啦，一陣先不如逐套慢慢同大家講啦，好嘛？而家數都數半個鐘啦，我驚大佬咁搞法。 好， 咁一陣就會陸續講㗎啦，好多啊，因為係，好冇？ 嗯，好，咁就第一位 數數榜先啦，開始好嘛？好， 係 啦，好，第一位， 無雙啊，就係、 是、咩？ 咦，無雙， 無雙， 上緊嚟喎， 都未啊，終於喎，終於重奪啫喎，即係唔係 可能 終於第一啫喎？ 即係喺度搶緊，即係第一、第二啦，因為其實我哋睇我榜係以呢一分鐘計㗎嘛。佢不斷變化嘅，係啊係啊。 但係長期都係獨播第一嘅。 嚇，邊個？ 長期都係獨播第一嘅，琴晚都係。 係上個禮拜都係獨播嘅。 啱啱上咗嚟，最近琴晚都係嘅，係啦，獨播就啱啱 都話 獨播 每分鐘都喺度轉變㗎啦。你 refresh 上去可能又變咗係獨播嘅，再 refresh 可能又無雙咁樣嘅。OK， 好啦，咁啊，顧名思義啦，第二位咁啊，梗係嚇獨 魔 啦，係咪？ 係 冇錯。 呢一刻啊，咁其實兩套都好接近啦，第一、第二喺度爭持緊，係啦， 係 咁都好啊，係啊 ，keep 到啊，兩套都嚇 係啊， 係 係 咁要講 第三位， 即係唔使講下啲咩理查同佢個姑媽定咩嗰啲咁嘅， 係嗰啲係啊，有機會再講啊，啲大陸上咗嘅國慶檔同無雙喺度打對台嘅，係啦 ，OK， 即係香港就。即係有耐都或者根本都唔會做啦，係嘛？ 唔會做噶啦，唔會做噶啦。泰國北方 我見到網上有一睇㗎，你講呢啲戲已經 係冇問題， 有得睇。 係啊， 國內好快㗎，國內係啊，影都係係啊，禮拜四上，禮拜四晏做啦。 影比較會值得睇係嘛？你哋反而覺得 啊，咁啊係一定啊，我張戲 院都有值得睇嘅地方。 係啊，有藝術成分高。 咁我哋都會介紹下係咪？ 稍後啊。 呢度我想插少少問兩句，阿北打咧，你上去咧有冇見到話有任何呢、這個電影嘅 poster？ 即係呢個唔係任何嘅戲啊？ 點解會咁問咧 ？poster 國內你話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話上去意思係國內嘛？係 啊， 國內有點解冇啊？你嘅意思 因為好 奇 怪，係就係我今次翻咗大陸咁兩日啦。咁但係咧係喺地鐵啦，至少喺地鐵係完全冇任何嘅電影宣傳嘅喎，唔知咩事。 哦，你邊條？你係深圳港定廣州啊？ 廣州。 廣州邊條線啊？ 基本 線，佢有啲線係好多嘅、 哦， 有啲線冇嘅。 哦。 係啦，係啦，係啦。 咪但係 佢哋又唔係太興喺，即係又唔係咁講。地鐵站或者站入邊佢嗰啲標榜，其實啲都有嘅。 哦、是啊，但我平時都見人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冇曬啊？呢、這個，所以我就先咁問嘅啫，係。哦，咁如果係唔知點解 有嘅有嘅有嘅，以往都有嘅。係， 以往有啊。 佢哋跨到係一出嗰啲，譬如地下街咧，可以成條地下街嗰個窿 係 一套。 係啊，係啊，但係今次就係、 是 啊、就係冇曬。 啱啱發生㗎嘛？呢 件 事就係講緊係啱啱即係前兩日嘅事啊嘛。咁啊，呢個對立地情況就竟然見到成個地鐵線咧係冇。冇電影 poster 咧，大家留意一下有冇呢個現象。 甚至乎我喺街都唔係好覺、哦，雖然唔係行咗好多地方。 靈異現象， 天河區啊，已經係去到天河區都唔見啦嚇。 係啦， 唔知咩事。 咁呢個發生喺內地啊，其實唔奇啊，好多啲咁嘅奇奇怪怪嘅嘢嘅。係 啊，唔知係咪？係 咯，發生奇怪嘢喺內地啊，先係正常。你搞清楚先。 係。 好。唔奇怪先就係唔正常。OK。即係你喺嗰度咧，喺街撞鬼啊，就係 normal 嘅。係你咁諗啦。係。Okay, 好， 第三位， 跟住第三位，登月第一人啦。 哦，即系呢一套都算系咁啦，系咪啊？即 系佢都算系咁咯， 系俾阿毒魔同阿无双食住啫，都算系 OK 啦， 系咯。即系其实文艺片嚟噶嘛，我定义为文艺片啦，咁就文艺片嚟，佢算好高啦，系啊。 但系最弊好多观众入场系谂住睇啲科幻片或者睇啲即系。好勁得技咯！ 真人真事改編片咯，好似係最大嘅錯誤就即係個宣傳唔話佢直接發唔到個信息俾我睇，原來我係睇嗰個人， 即 係又唔係睇 真事咧都知。咁你睇呢個以往嗰啲太空片，咁你都係知係真人真事。就算你睇呢、這個NASA 咩無名英 雌， 咁你都知道係真人真事。但係嗰套做出嚟話，你後屘。即係嗰個發射火箭啊，要救翻啲火箭嗰啲都拍得好，即係緊張噶嘛。咁但係呢一度咧就似乎有啲落差嘅。咁一陣先講啦，呢個係一陣先講啦。咁好奇怪地咧，呢一套又係咧喺爛番茄咧，又係兩即係呢個兩劇嘅，即係又係嗰兩劇永遠都係觀眾同埋影評人啊。又係咁樣即係唔係話喺啲觀眾兩劇咯。即係觀眾就似乎就麻麻地嘅，好似相對冇咁好啊，係咪？唔知啊，因為啲本嚟應該係馬仔講嘅呢 part 底，但係冇啦，而家馬仔走咗啦，係啦。 我唔知我留意到。 馬仔係有同佢錄後面嗰啲部分㗎 ，OK？ 唔知我留意到嘅係啱唔啱啦？就係我留意反而係一面倒好喎，喺外國嗰度，係影評同埋觀眾一面倒地好喎。 你睇喺邊度啊？你睇喺邊度？ 好似係都係爛番茄，不過我唔知嗰日同埋今日會唔會有唔同啦。 點樣叫做一面倒好？即係全部人俾一面一百分㗎、啊。 咁又唔係都係總括嚟講兩邊都係、那個總平均數都係八十零咁樣咯，兩邊都係。 係咩？而家又變咗咁啦？ 可能我睇錯咗啦，可能我睇嗰陣時係啦，依家又唔同啦，有機會係啦。我睇好早。再 check 啦，係咯，係咯。 咁啊，總之香港嘅似乎啲人都唔係太鍾意，因為係即係如果你諗住真係睇登月嗰啲多呢，其實呢度肯定唔係啦。 嗯，係。 嗯。咁我不如即係介紹返大家睇一套舊啲動畫，一陣都會講嗰度叫做《黃立宇宙軍》，都係今日嗰個成名作。 嗯。喂，好耐喎，真係。 同講呢個即係太空計劃呢樣嘢呢，講得即係比較即係好睇。好耐都好耐，一陣先補講，一陣講到套。等於第一人先，好，咁、好，再下一位。 好，跟住第四位，特務昂 J 神級雞歸位。 哇，真係冇諗到呢套可以 keep 住咁多禮拜， 2500万啦。 哇，咁勁， 真 係 贏曬兼 D Van 贏曬剩啦已經。 哇，仲多過上集喎，可能個票房。 係啊，都 上集咗。 咁啊，票價咯，係啊，啲人又話票價唔票，係啦，即係佢冇流失 fans 咯，起碼。 冇乜流失啊，其實就係咯。 係。 好， 好，下一位， 跟住第五位《圣歌传》啊。 咦，哇，咁犀利！ 答出系咁啦，佢好，其实佢净系嘉禾做嘅啫。咁啊睇佢咧，好麻烦嘅。坦白讲咧，嘉禾啲戏院咧好偏，即系好归边嘅。你住喺嗰边啊，梗系开心啦。如果住正荃湾西，但系如果你话外人嚟嘅，特登走去荃湾西，又要左搞右搞。咁啊，其实都五定六间戏院做，咁而场数其实唔系敷晒嘅。系啊，即都有，即系有夜晚场，但可能夜晚一场咁啊，未必系两场三场咁样咯。咁嘅情况都第五，佢都算系咁啦。 即系 我见 系 有 fans 即系点啊？即系旺区冇 好诶，嗱，佢所谓旺区最旺已经系海运啦。但系海运你知喺嗰边都唔系即系你 得佢啊。尖沙咀咯， 尖沙咀系啦。咁第二就系嘉禾叫做市区就黄埔咯。 嗯， 系啦，咁其实都唔系一线啦吓，咁跟住已经去到嘉禾荃湾西，跟住然后 即系旺角、中环、铜锣湾呢啲都唔使知。 佢净系得嘉禾啫，因为嘉禾冇戏院噶嘛，佢中环嗰啲铜锣湾、旺角冇戏院噶嘛。啊，街嗰度或者去到奥海城， 系就系街最近旺角就奥海城咯，去到 系啦，奥海城咯。 哦， 咁都偏咗噶嘛。嗱，其实奥海城我唔系，我除非住嗰度啊，如果唔系我唔系去睇戏咧，我永远都 要专登去啦， 专登去嘅要。 系啊，点都隔唔到去噶嘛，去嗰边做乜啫？咁解咯。 专登去咯，专登去。 所以算系真系劳动到，因为我去黄埔大院做添，真系敷嘅。我已经要坐到去头三排噶啦，因为我啊唔兴预售买票啦，即系我坐条戏啊，90蚊。咁我都要第三排咯。咁系现场好多人嘅。即係意思唔似係送飛嘅，嗰啲係真係有睇過漫畫嘅。 哦，咁《聖歌傳》都係有好多 fans 嘅。 係啊 ，fans 啊 ，fans 有㗎。 嗯，好，等講啊，等講，你而家唔講住，係呢一陣直情我哋會講嘅，因為好 啊，好，第六， 好，跟住第六位《非同凡響》。 好，呢套啊要喺呢度講講啦，因為都費事開一節不打電影時間，值得睇嘅。 簡單講好啦嘛。 值得睇嘅，不過係你有心理準備，佢係講 咩戲嚟先？係中文片啊，西片啊，介紹下先。 港產片就歐文傑導演，歐文傑就即係十年其中拍方言嗰個導演，亦都係《樹大招風》入面拍陳小春。好似我驚我都亂啦，呢個唔敢講。咁樣《樹大招風》三段嘅嘛，其中一個係佢啦，歐文傑。咁呢套佢。自己做啦，咁而係社服電影嚟嘅。咩叫社服電影呢？佢係同呢個叫做我唔知話正式個名，我照尊重翻啦。我唔知係叫弱智定弱能人士啊，即係總之係弱勢社群嘅嗰啲係可能係 mentally handicap 或者係 physically handicap 咁撈埋嘅，咁會有啲嘅叫特殊學校嘅一個音樂表演嘅真人真事改編嘅電影，係啦，咁啊係一定係好社會性嘅，咁但係我估唔到佢係拍到電影咁嘅，同埋估唔到歐文係佢刻畫到啲角色就有幾場係感動嘅。咁 即係唔似福音電影㗎係嘛拍完？ 係啊，唔佢都算佢最好睇嘅福音電影啦。如果你話當，即係福音好平淡㗎嘛，或者好打造、好造作㗎嘛，佢唔 係磨合啊。其實我就覺得嗰套似福音電影啊拍得。 咁磨合我睇咗，我尋日真係睇咗。 咁 我又普通啦，真係磨合。因為 福音電影喺嗰度 好粗喎，佢個拍攝好粗， 我意思佢拍出嚟個似福音電影啊變咗。唔係話佢係科幻電影啊，即係意思佢又係即係要好 hard sell 嗰樣嘢咁嗰啲咧。 係啊係啊，好白咯，係咯，磨合就好白咯。呢套唔係嘅，呢套你可以話當佢介乎啊，介乎似係嗰啲譬如你話當新聞故事，不過以個人物打造，佢又唔係紀錄片嗰隻，好似即係我唔知係咪叫《鏗鏘集》定係咩啦，即係嗰類好似港係好似港台嗰類嗰種手法拍嘅嘢。 咁我想問下佢 係有起承接 演㗎，定係佢真係揾啲當事人嚟做翻嘅？ 佢有當事人大量，但係當然大家理解啦，主打就梗係要揾翻啲靚靚仔仔啊，咁都係有戲之人啦。咁你諗下，你入面有阿谷祖林做主角嘅，其實谷祖林再加余香凝。咁另外有嗰個點五部嗰個叫僆仔，而家都好紅啊，岑嘉琪。咁其實依三個主打。咁另外配偶歐錦棠就老師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其實入面仲有一個廖子宇嘅，咁廖子宇就係同班同學嗰個不嬲好拜嘅，咁亦都係中英街一號嗰個，佢扮其中一個 MR， 你睇唔出。開頭我就見到一個 MR 都做得咁好嘅， 叫 MR 即係 mentally 唔知乜鬼咩，即係啲你當弱智人士啊。咁我睇到佢話好真喎，啊點解個弱智人士做戲做得幾好喎？ 咁然後發覺佢梳，因為佢入面講佢梳起頭髮會笑，佢笑嗰下，咦？又估唔到揾個 Emma 都幾靚女喎，咁樣。跟後屘睇翻原來呢個廖子瑜。 咁你肯定其他嗰啲真係低能嘅？ 唔係肯定嘅，因為有啲都幾離譜嘅，啲樣係幾離譜嘅，即係都成個坦白講，即係佢入面又混合咗，譬如唐氏綜合症啊，有第二啲嘅，咁有啲真係睇得到係病友嚟嘅，咁但係入面亦都有個係真正係佢哋嘅學特殊學校畢業嘅人，但係佢係成功跳舞嘅，佢係一個跳舞嘅導師，即係助教啦，咁佢個人係應對上可能會遲緩啲，但佢跳舞勁，咁會有意調係啦。咁總之，粒粒星行過嘅都係林家華，即係行過嘅都識嘅。譬如個執垃圾嗰個已經係阿鐘景輝啦，係啦，即係入面其餘無限星係都唔曬啦，我都唔記得啦。頭先主打幾個就 好多人嚟客串撐場嘅， 安拖咯，係啊，因為套戲講到明係收咗某個基金，佢係想俾人哋關注特殊學校嘅情況嘅。 唔緊要，係 啊，佢講到明嘅。 本來係好事啊，但係如果拍到啲福音電影咁嘅咧，係 拍到好白就唔好，或者好直述式、好説教式咪悶咯。佢就唔係，我拿捏得幾好。 喂，咁無俠係咪都係今個禮拜㗎嘛？一陣間 無俠唔係優先啫，下個禮拜先上。 你一陣講埋啊， 冇。係啦，冇。 繼續數下一位。 好。 咁跟住就係呢個第七位，小心幫忙。 好，幫下幫下。 咩嚟？ 咁咪上個禮拜講套。嗰兩條女啊，靚太啊， 兩個靚太 ，OK， 系啊，扭橋嘅， 接個仔放學，係 啊，唔見咗個， 唔見咗個媽， 冇錯， 哇！呢套好似其實唔知喎，好似幾犀利喎，呢套嘢真係， 係噶，係咪不美都得？ 係啊係啊，好犀利㗎，我都唔知。 應該佢扭橋㗎，我都覺得佢啱新一輩睇㗎，佢扭上扭㗎，係啊，不過條橋你話係咪好正又唔係？系啊，系咪好正又唔系？ 可能嗰两个妈正啊嘛，可能系。 咪系啊，我啊觉得真系湿嘅嗰两个，系啊系啊，冇错。 个导演之前都拍过啲嘢都收得嘅，就拍特务咩特务咩特啊，系啊，嗰个导演咯。 哦，系咯。咁啊，特务咩特我就冇咩兴趣啦，系咯。 系啊。 你之后等你会有另一套都会有佢噶，系咪？ 系啊，炒公仔啦， 炒公仔 啊。但系唔知去边 下一位啦，下一位，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婚禮進行式，係、John Wick 前傳啊，點解？ 北美上咗未㗎？企多呢位 先。我冇留意啦，係。咁 真係好難。 李維斯咧就翻拍呢個即係另一個拍檔，好耐冇拍過檔嘅咧，就是、Winona Ryder 啦。咁上一次拍檔應該都係。京城四百年啦，但 系系啊，之前就嚟，哇，好耐咯， 都 出呢个名都， 真系真系， 我谂有冇廿年，二十年呢个， 我哋印象中系四百年前噶啦，已经系内在， 其实 Matrix 之前噶嘛，系啊，内在 四百年前啦，但 系 京城四百年， 京城咪真系 Dracula 啦，真系 Dracula 系。 系啊系啊， 好淡喎套戏，真系 呢套新呢套结婚呢套系，唔系讲佢两个结婚啊，讲佢参加人哋个婚礼嘅。 但兩個都係有啲嘢嘅，咁啊，總之因為個婚禮而上，我睇咗睇咗先。 哦，得唔得？ 好淡，因為好早睇咯。我其實係發行好早揾到睇，我就因為有李維斯，我先睇，但係又發覺都真係都幾， 唔好睇。 你要真係，不過呢套就係人都知係文藝片嗰只啦，即係肯定唔會係。 即冇人殺咗只狗啊嘛，冇嗰啲嘢。 但佢入面都幾做返單嘅自己，即係佢一開頭會好 set 嘅，好 set 好單好執著。 冇，因為佢成個 look 都係 John Wick 嚟嘅。 係啊，直頭裝。開頭我以為 John Wick 嘅外傳喎，開頭我睇 poster。 哇！ 我因為發行同我講，發行同我講話奇諾李維斯，跟住望張 poster， 我又冇睇內文啦。喂 ，John Wick 外傳啊，玩愛情啊，都好喎，睇佢個世界觀咯。因為入面佢咁樣，原來唔係嘅，但係佢入面係即係外形好似，但係佢入面。做嘅演繹就好似真實嘅了，你其實李維斯最 出名。John Wick 外傳叫無俠啊！今日禮拜嗰度係，嗰度真係 John Wick 外傳，講養狗係。 養狗係咪保護流浪狗？係啊，保護流浪嘅。 係咯。 咁啊，總之淡得嚟又都幾幾，即係情節都幾平淡嘅。 係 ，OK 得。咁即係其實都係純粹因為兩個星即係再次合作㗎啦，即係玩呢樣。 係啊，同埋你叫如果你鍾意奇諾李維斯，你睇佢點樣單而最後有 咁我想問下奇諾李維斯就唔緊要啊，因為即係都係 John Wick 咁啫。咁但係 Winona Ryder 會唔會好大鑊呢？已經係變咗。 嗱，佢又唔係想象一定年紀大咗，即係走樣就緊㗎啦。但係就佢都叫走得嚟都有 keep 嘅，即係不至於。 因為你即上一次我哋睇咧最近就係睇 Stranger Things 啊，咁佢做阿媽噶啦嘛。 哦，咁佢係而家都係㗎，佢係佢 係 失婚㗎，係啊，失婚、哦、失婚太太，咁同埋都幾嗰啲叫十三點，我唔知而家新一代係咪唔明呢個形容詞，即係好似有啲嘴炮，又會有啲神經質咁樣，佢入邊飾演個性格。 O.K. 總之撞埋一齊咁兩個後屘表面鬧交後屘又 friend 即係 friend 咗咁啊冇話 friend 咗即係愛上對方。 翻著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咪、啊嗯、有嘅咪有兩個唔識嘅原本，佢係因為參加某一個共同朋友嘅婚禮，係啦、啊、原本唔識嘅。 係、嗯，即係有冇話原來四百年前又係識得咁啊上一世喎有冇？冇啊！ 前世今世， 我最驚佢係啊， 真係有關係啊，同嗰個 Dragon 故仔係嘛？ 唔係我最驚佢入邊最後揞個殺手金幣出嚟嘅。 唔、哦、係啊，最後 Jack 又出場啊！阿 Gary Oldman 原來有份做啊，大佬，咁啊好睇啊！好，點知冇啊？最可惜就係，即係冇關係嘅，同以上我所講嘅嘢都廢話，即係 廢話。 愛情，愛情 係啊，算愛情啦，或者叫做大人睇嘅愛情咯，係啊， 即 係 可能大家係即係唔係點講？即係你係比翻以前睇啊，歷奇女維斯同 Winona Ryder 嗰班觀眾睇就可能會過癮啦。係 啊。 仲有記憶嗰班咧，新觀眾就唔好啦。你連邊個 Winona Ryder 都唔知啊，就唔好啦。OK， 係 啊，冇錯。 係 OK， 好，咁啊，留翻下次先睇 John Wick。OK， 好。 好，跟住第九位《尋找小腳八》啊。 哦，喂，呢套好似唔錯啊！啲人睇咗都幾個都要過。 其實係咪北美唔錯啊？ 香港唔知喎，香港唔得咩？ 香港唔得，香港被人冷處理，咁啊，因為啲人又陰謀論啦，陰謀論就喺入邊係講， 唔係話個票房，因為啲人都有啲人 口碑嘛，口碑係唔錯，唔錯，我上次講都話 O K 㗎，唔係，即係你估唔到冇睇嘅， 知道咁樣，你啲票房你都唔會好高㗎啦，但係即係睇完嘅人都話睇得好 啲 意思， 係呢套都係嘅，呢套都唔係 話佢票房 拍俾小朋友睇嘅。系啦，大人睇都要深思嘅，系啦。 明白，咁其實真係有值得。 有 邊間嘢搞嘅呢套度咧？ 其實佢又怪嘅，佢係桑唔係咩咧？ 即肯定就唔係 Pixar 啦 ，OK？ 咪尋找小腳八好似係 Sony 嘅 ，Sony OK？ 嗯，哇佢 Sony 如果 係北美票房麻麻，就會收5000萬啫喎，北美係啊。都算差喎， 唔係話票房好，即係話啲人睇完咧都有，即係有 睇錯咗， 有 係華納兄弟嘅，華納兄弟嘅， 華納 嘅華納係啊，華納我記得係，因為 Sony 如果 Sony 去咪拍《鬼人精怪大酒店》咯，咁呢個華納啊，所以啲人問我華納佢拍過啲乜，我真係唔知，華納有拍過咩動畫，我真係 唔知啊。 系咯，即係如果你話係咯，兒童向動畫我真係唔知。 唔係都其實我覺得佢同個發行力嘅關係大啲嘅，得唔得有時？ 啊， 都係講宣傳，唔係講套戲嘅，你套戲睇完嘅人都讚咁，但你要去睇啫㗎。係 冇錯， 即係犬之島咁啫嘛，犬之島邊個唔讚啫？睇完咁，但你要去睇啫㗎，大佬。 係。 咪就算嗰套 Cool Ball 都係㗎，即係嗰度玩日本。 捉妖敢死隊啊！ 係 啊， 你要入場啫㗎，睇完啲人個都讚嘅，你入場先得㗎。即係我又係呢個問題啦，係咁點冷處理法咧？即係香港係點咩意思？ 因為真係冇乜宣傳，又真係好場數又唔多咯。咁啲人陰謀論就話，因為佢入邊係講真相，又講話唔信政府，唔信個建制 呢啲 蒙蔽市民咁樣，即係陰謀論咁講啦。咁啊，但係事實你又問我，始終佢都叫做喺國係叫國慶檔咯，都叫其實佢早啲嘅中秋檔嘅，做到國慶檔。 咁內地 真 係 冇乜宣傳， 內地敢唔敢做？ 內地冇做，肯定 未做。我上網睇佢啲資料就即會做嘅，有機會㗎。 都會做㗎，哇！ 有 係咪啊？ 呢個題材就掹緊 我又覺得未必喎，我又覺得未必喎。 嗱，會唔會之後知道咩事抽起我唔知，但係暫 係啊， 快咗 啲。嗱，你睇我啊，你話我啊，我覺得肯定抽啊呢套。 好， 好樂觀， 係明白。 佢反轉個故仔嘛，佢哋話最得意就係用嗰啲大腳八嘅角度去，佢係講佢哋個社會唔相信有人類嘅存在啊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而嗰只後生嗰只就佢想揾個人類俾佢睇咁啊嘛，即係我哋平時想揾只大腳八俾你睇咁啊嘛。咁跟住話不斷佢哋嗰啲族人咧就去即係去 deny 嗰啲即係真相啊，即係不斷唔肯承認啊，同埋想掩飾啊咁樣。即係佢哋認為係唔好即係將呢啲真相講俾人聽係最好咁呢啲咯，係咯，咁其實幾得意嘅係個故仔係， 係， 咁有嘅，咁啊有興趣去睇啦，其實呢個題材反而可能唔係即係細路仔，但係佢哋話細路仔睇有細路仔又係有個浸即係得意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實可以讚嘅人就係咁講咯，係咯，係咯，所以唔係話打嘅呢套嘢係咯，咁有興趣去睇下睇大家 ，OK， 好就係咁，好下一套， 好， 快啲講啊要， 跟住第十位《銀魂二》，規矩是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是都繼續有定嘅票房啦，呢度 都接近10,000,000嘅啦，啊唔係接近1,000,000啦，接近100,000,000。 哇！ 都係咁啦，日本戲差無幾噶啦，係啊，100,000-200,000，係啊。不過呢度好快咁講啊，我老婆日日都扮死，估唔到咁收得，即係其實接近600,000。 咁呢度而家排緊嚟嘅？ 喺香港係喎，而家13啊，係我跳都講嘅 ，sorry， 係13。 哦，咁有冇啲係新上喺下邊曬報埋？ 好，先嚟11位無合啊，就係頭先講到話，叫佢話香港，佢咁講話，香港首套動物保護慈善電影，動保護慈善電影。咁咩叫無合？就因為佢係保護流浪浪狗嘅義工組織， 真係有個咁嘅組織嘅，佢話 真係有嘅，但佢唔係叫無合，佢又叫做義唔知義都。組織咁正常啲嘅個名字就唔係話合咁，冇合啊，純粹因為電影咁樣個名啊，叫做蛙眾取寵啲啦。咁入邊就真係話會收到 call 就會見啲流浪狗，譬如往往就啲流浪狗受傷， 反而好多時係蛙眾取寵嘅現實，即係嗰啲唔知乜嘢正義聯盟咁嗰啲咧。 係，咁佢保護譬如啲狗。係啊，啲狗斷咗啊，個頭爆咗啊，或者可能受傷啊，咁佢就會真係過去捉呢啲狗去救佢，就真係有義工嘅醫生幫佢消毒啊，幫佢搞，咁然後就又隔離，盡量就幫佢揾領養家庭，咁類似一個咁樣嘅組織。咁我拍一件事啫，套戲就其實三個篇章去講嘅，包括就由一個唔會有冇賣狗肉啦，賣狗肉嘅議題啦，跟住有個婆婆，但係就虐待隻狗嘅。第三就係話係用狗去借喻社會被遺棄嘅人。包括就係執垃圾嘅人啊，或者有個叫做逆服癖嘅人啊咁樣，咁或者會有玩呢啲議題。咁你問我都正常，即係如果拍落飛行兩係爭好遠，個功力 個議題係 冇錯，個手法就係啦，個包裝就真係嗰隻就真係包裝到都一本好令人睇得好舒服嘅書咯。呢本就一睇已經係一本聖經。 哦， 或者唔應該咁講，或者應該係宣傳單張，一睇就知係一沓宣傳單張。 佢當然佢唔係一個福音電影，我意思我形容嗰個拍法係，你睇啲福音電影咁係即係硬 sell 你嗰只。係 啊，冇錯， 即係宣傳。 同埋入邊係好多。冇好多係個演員對住鏡頭鬧觀眾嘅以往點樣對動物嘅嘢，咁多呢啲人嚟啊！即係你太彈啦嘛，你始終你做緊戲嘛，即係成日有呢啲，即係當然佢唔係話突然間逼咗第四面牆，突然間擰過嚟鬧，但係意思要特登整啲好多 POV 啊，即係好似係同緊個演員講，但其實鬧緊觀眾咁咯，即係會有多呢啲咯。同埋佢個技巧上咧，因為我估佢成本就低。你留意佢全 handheld， 因為佢連機位、燈位都 佢都唔係問題嚟㗎呢一個， 即 係都唔係問題。 鬆蒙就喐動嚇雲，即係五樣嘢都有齊嘅。有 動保電影比較有動感啊 ，OK 嘅嚇。咁但係問題你個手法啊，你嗰個尾都係個手法唔得，即係嗰個你 嘅故事手法又唔得咯，係啊，包裝又唔得啦，啱啱。 因為呢一個咧係牽涉到咧，你點樣宣傳一樣咧，其實唔係社會大眾本來。即係好注意嘅嘢嘛，即係或者你 assume 呢個係一個，即係點解我會形容一個福音電影？即係其實你係要將你呢個 message 傳遞俾人上，甚至話你想改變人嘅諗法嘅一個電影，咁即係一個動機。咁呢樣嘢咧，你一定要好識得處理嘅。咁而一般咧，點解我會笑呢啲叫福音電影？就係嗰啲福音電影就專係唔識得處理嘅，即係佢係會硬 sell 你，即係佢其實咧係拍俾啲信徒睇嘅，你明唔明啊？ 系， 嗱你 已經信咗， 係應該拍俾啲未信嘅人睇噶嘛？ 明白。 唔係拍俾信咗人睇噶嘛？即係你明白呢樣嘢先。咁當然佢實質個錢來源係啲信徒，我明嚇，即係佢有佢嘅原因嘅。OK， 咁但係我純粹講翻，如果你嘅真正目的係想去傳遞呢個信息俾即係大眾嘅人，而佢哋未有呢個概念嘅咧，咁佢呢個手法係錯曬嘅。OK， 嗯，係。 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啦？唔明就算数 ，OK？ 冇错。 咁啊，总之就 唔好白啦，唔好白，唔好食咯，系明白。 唔系，即系其实唔系白唔白嘅问题啊，即系第一佢好贪心嘅呢啲人，佢好想一套戏咧话好多嘢俾你听，咁唔系嘅， 一套戏咧，你有一个好鲜明嘅单一嘅嗰个 message 就够噶啦。 嗯。 咁你可以，如果你成功，你可以不断拍噶嘛，系咪？ 系。 你呢个福音电影，可能你净系话一个信息俾人听，另一套可以讲另一个噶嘛。咁当然，你福音电影其实都系围绕住单一个信息，但系你可能你个信息可以拆成好多个嘅。咁同埋你可以谈论嘅话题好多个噶嘛。咁你唔需要咧喺一套戏好贪心咁拍晒，佢可能觉得咧都唔需要我下次啊，又系呢啲咧。 啊， 咁其實咧，你咁就冇下次啦，你咁拍法就真係冇下次啦。咁你要拍得好，咁其實你就可以即係你學下咧，鬼佬係點樣拍福音電影嘅？即係鬼佬係有噶嘛，係有噶，有嗰啲即係其實係啲好講信仰啊，好講嗰啲問題嘅電影，人哋拍得好好睇嘅，即係你可以當係一個正常戲咁樣去睇，睇完你有感動嘅喎。一般人嘅話，你唔使係信嘅，你都覺得嚇、啊、即係幾感人嘅呢對友真係、啊、可能你睇完咧，你都會有少少咧。对自己人生咧系有少启悟嘅，或者做唔做得到啊？最可惜就系呢啲嘢咧，系反而无间道做到，反而呢个啊大隻佬做到喎。 系啊，冇错。 啊，无间道讲咩噶？唔学社会片，但唔紧要啊。呢套戏令学识咗一个字，就系、是、无间地狱，够啊？ 系。 咁佢大隻佬学咗啲咩？就万般带不走，只 有 随身啊。 系啊， 系啊，咁你呢样嘢够噶啦喎，咁佢嗰两套嘢你讲乜去说教？冇，佢直情都冇讲过任何宗教概念，其实系要咁拍嘅。 系啊， 系啊，识唔识？梗系唔识啦，系嘛？即甚至佢哋唔会认同嘅。OK， 咁你继续啊，你如果你系咁嘅咧，不如下次你直接影住个牧师讲道， 报道会 唔系你直接影住，唔系报道会啊，影住个牧师讲道讲足两个钟，算数啦。不如，如果你觉得系咁就咁样，咁根本就唔需要有福音电影。OK， 咁如果你动保又好，或者其他嘅慈善组织都好，其实一样嘅啫。OK， 如果你都系谂住你希望将你呢个 message 或者你呢个概念 sell 俾即系社会大众，你要识得点样去 sell。其实呢个系好简单，系卖广告嘅原理嚟啫嘛。我理得你嗰个系时昌迷你仓啦，定系 Jack Green 定系德成啫，系咪先？即系你就系要谂个办法，定系太兴咁，你要谂个办法，你点 sell 噶嘛？唔系话你净系单方面想噏啲嘢俾人，咁系唔 sell 唔到嘢噶。 嗯， 唔识就入去再学一下先。OK， 咁呢个完全系讲紧点样去 sell 一个，即系好简单系点样拍广告嘅啫。其实佢讲嘅其实系广告嚟嘅，其实系广告嚟嘅。你好簡單，就是你嘅 message 要成功傳遞到俾受眾，做唔做得到？佢完全做唔到，咁但係你 fail 講完。 嗯，好。 係啊，咁你要做到咧，你就成功。咁有好多外國嘅科幻電影或者呢類型，想將一啲即係社會信息講俾人聽，係非常之成功。自己參考下，做下功課，學下先。OK。 嗯。 如果唔係咧，你浪費咗咧，即係可能你係第一套動保電影，而你係最後一套啊。以后冇人会再想睇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你拍完套《罗亚方舟经济启示》，你以后唔使再拍《罗亚方舟》啊！我讲 系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 系入场啲人出嚟啊！直情我睇好笑啊！佢话我入场前咧都有少少信啊，《罗亚方舟》。我一入完场睇完出嚟，我肯定个世界冇《罗亚方舟》，犀唔犀利啊？真系好成功啊，大佬！即系呢啲系补位咗你想做嘅嘢，相反啊，净系。系啊，即系嗰个人可能咧，本来都有少少信耶稣嘅，睇完之后佢以后唔会信耶稣嘅。OK， 你好成功啊，你真系，系啊， 系， 即系你睇完个太兴广告咧，本来你都想去太兴，睇完就唔去啊，你明白？即系等于咁啊，系啊，睇完嗰 Iron Man 嗰个广告，我就以后唔帮衬太兴。咁你咪如果系咁啊 ，OK， 我讲嘅，你系失败啊嘛，啱唔啱？好简单啫。OK， 好，吓、啊、有冇？仲冇下一套？ 好有，跟住就到啊，炒公仔啊，咁啊炒公仔啊，依度讲啦，就叫 几位？ 战争咩抌炒公仔第十二位 ，OK， 咁啊 都算 OK 嘅， 但系都醒嘅发行，都系即系四，你见啊四廿零场正常喎，四廿零， 系 啊，即系都唔多嘅。 首先无合系未正嘅，系咪？系 未正都十九啊，佢优先啊嘛，系啊，下个礼拜先上无合就系啦。 咁呢套炒公仔就真係可以咪其實即等於之前嗰套叫做慈善星輝報公仔嗰個班底㗎，其實係嘛？佢亦 即係報仔樂園嗰啲啦，係嘛？ 係啊，報公仔樂園，但係佢係都係用翻入邊嗰啲角色㗎，其實嗰個其中有㗎，用翻出嚟。咁而佢個故事環繞就話演過嗰個喺個報公仔劇場入邊嗰啲報公仔已經會成咗名㗎啦。咁因為佢個世界觀就人同報公仔，總之自己 同埋即係有翻嗰啲青蛙啊、Big Bird 啊嗰扎嘢㗎。 咁唔係嗰個，另外前線星輝本身唔係呢扎， 唔係呢扎 ，OK， 係嗰扎咩蚊啊？我唔記得，係啦。唔係，你講個芝麻街，另外有個系列噶嘛，即係布公仔好出名。咁佢話做咩有演過啲人咧，都會俾人有個叫布公仔殺手殺個布公仔。咁呢個世界觀就人同布公仔係會相處嘅，嗰啲布公仔就等於人咁樣會生活嘅，一樣係會叫雞嘅，一樣係會吸毒嘅，係一樣係會要做工嘅，冇分別嘅。但係嗰啲布公仔嘅尺寸咧，全部大布公仔都係講緊縮細咗嘅，佢又唔係細到手揸，大概我諗到人哋個腰咁上下啦。個 size 都係，但佢一樣可以揸正常人類嘅車嘅。OK， 咁即係總之冇理啊，係咁嘅個世界觀。咁但係咁嘅世界觀底下，就啲保險仔又俾人殺，咁啲差佬都要查嘅。一樣係好似兇案現場一樣，啲人見到個保險仔會嘔嘅，人類都會嘔嘅，即係會覺得哇啲屍體嘔心咁樣。咁樣嘅世界觀底下就有一個查案嘅故事，咁又拍住咧就係頭先講嘅特務咩特，即係以一個肥親和力夠嘅肥女人啦。但喺套戲入面佢係毒舌嘅，佢係一個毒舌肥女人，得唔得嚇？咁但係就又會吸毒，但係咧原來佢後尾穿咧，佢係有個肝，佢個肝係布公仔肝嚟嘅， 哦， 人同布公仔嘅合體嘅。咁點解就因為當年佢個 partner 為咗救佢， 捐咗個肝俾佢，係 嘛？又咪捐，即係總之佢附近冇醫院，得間布公仔醫院。佢嗰剎那就嚟死㗎啦，即刻入咗去，咁就俾咗個布公仔嘅光去，又唔知點 知 救到佢， 唔知點解啊？ 係啦，又冇解釋啦，算啦呢啲。咁啊，跟住就所以佢個咩就唔會吸毒，咁布公仔吸毒係吸咩咧？因為布公仔帶俾人哋歡樂㗎嘛，佢嘅毒品就係 sugar 就糖，咁就成支飲管懟落啲砂糖度啜嘅。咁唔同顏色嘅糖有唔同嘅 high， 咁啊特務咩特務，即係啊啲個肥咩肥咩 索糖， 係啦索糖，咁啊嗰個肥，因為啲布公仔就話，你話你自己係布公仔，人同布公仔最大分別就是人索糖唔掂啊，你索糖俾我睇，佢就真係索咯，點解索完 high 曬咁，跟住整咗好多笑話咁樣咯，即係成個人直頭 high 爬咗咁樣，係玩呢啲，咁而個布公仔個男主角布公仔咧，藍色嗰只咧認真嘅，即係佢喺套戲入邊。是認真的一個辣手神探，槍法準， 鬥 力 鬥力嘅， 係佢唔係搞笑，但係問題佢往往做啲嘢係爆笑嘅，包括佢會搞咗條女嘅，即係布公仔女，咁但係就搞咗場，咁跟住就都幾露骨嘅，直頭射曬白色， 有預告片有嘅喎，射啲， 但係後屘俾香港俾人投訴啊，後屘個預告片 cut 咗嘅。系啦，即系啲人又话夸啦，就系、是、成条射出嚟，咁样射落个 即系其实咧，其实佢喺个电影个表达咧，就其实只不过系搵嗰啲喷彩带啊，即系嗰啲喷雾嗰啲咧，一喷就有条绳出嚟。 喷射彩带，但白色喎，要 系 白色。 系啦，咁样咁样。 但系烟射咁样咯，即系扮到咩咯？咁佢入边都有 条彩带嚟嘅啫， 射出嚟嗰啲，即系嗰啲平时咁样，即系生日食喷出嚟嗰啲，但系奶白色，佢真系白色嘅，全白色，跟住射到仲要成咁长都系咁样过去。 唔系佢应该真系揾嗰个开 party 嗰个嘢射出嚟，有埋啲纸碎咁咪冇事咯。 类似咯，咁啊，最屘嗱，咁啊谂住即系烂底啦，或者叫做都系睇搞笑睇贱啦，佢入边都几贱，讲晒粗口嘅。 系系。 咁但系估唔到就佢人与布公仔嘅拍档，其实佢系讲紧布公仔受人类歧视。 嗯。 我觉得佢用布公仔系想讲种族嘅，即系种族歧视、贫富歧视，同埋似系人类就高人一等，等于好似人类白人咁样，布公仔系黑人，咁会有呢啲借喻。入面都幾明顯，好多 case 係講呢樣嘢嘅。咁而第二又估唔到咧，個肥咩氹同呢個認真嘅布公仔咧，最後係打出友情嘅。佢個友情嘅刻畫係唔差嘅， 係啦，好似起碼 佢最尾攤著咗添兩個， 有隻真冇，因為後尾保姆仔咧情有所歸嘅，佢不嬲有個秘書，個秘書人類嚟嘅，佢係人類中意保姆仔就唔係好多嘅，佢話呢個世界即係雖然保姆仔同人類和平共處啦，但係就保姆仔同保姆仔拍拖啦，咁人類同人類好少跨噶嘛，咁佢就係一個跨物種咁啊，不被世俗認同，但係佢又個秘書不嬲係冧暗戀個上司，就係呢個保姆仔，咁最後話成功個上司接受佢咁樣，咁有啲位係做得幾好嘅。 生咩出嚟㗎？ 冇解釋，唔理唔知，但佢又未有講 個組合嘅， 話兩個寶公仔，但係來自同一個表兄弟，佢生出嚟個寶公仔咧，三隻眼嘅就佢哋就話係變態嘅咁樣，即係有咁樣，即係係啦，即係有親戚關係嘅寶公仔，哇，兩個真係結咗婚啦，生出嚟原來三隻眼咁樣，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嚟玩咯。咁啊，總之粗粗肯定係叫做淫淫賤賤嗰啲㗎啦，粗粗口口咁，但係粗中我覺得佢都大細嘅，就唔係零嘅套戲，係啊。咁當然你話合唔合格就好睇你中唔中意睇依類幾都即係因為都幾。 咁如果同戰紅比咧？ 咁啊，戰紅高啲喎，我覺得。 哦 ，OK。 係啦， 一定二兩集都好過佢。 呢個高度。啲寶公仔爆粗都係因為戰紅嘅成功嘅。係 啊，其實係啊，係啊，佢就佢想食翻戰紅嗰啲觀眾咯，但係又未到嘅，即係如果講、okay. 講套戲個質素係啦、但係又唔係零嘅，因為開頭我真係諗住零嘅，我其實我都唔睇、我都係有飛嘅。 哦。 我都唔係咁顯睇，你諗下講。係。咁但係又睇完又啊，又唔係話落到底咁解。 咁點解就你話冇爆過公仔？ 但後屘佢有咩傾惡嘅？因為佢出字幕嗰下直頭側邊咧有影翻點拍、其實佢全部後面著綠色衫嘅人揸住嘅 啫。 全部 comic key， 全 key 走，係啦。咁啊，都幾你問我都幾金嘅後期、因為你 key 走冇用啊，你要吸翻個真影啊。咁所以你 basic 所有嘢咪拍兩次。 哦，即 係你呢個景 唔係好似以前拍。布公仔咁真係咁做木偶劇咁嘅，即係有 係啊，唔係噶，因為嗰隻嘢都比想象中大㗎，佢又唔係大到可以笠個人去扮。如果唔係嗰個人真係可能要幼童㗎啦。咁所以其實係後面兩個人啦，通常兩個人全綠色，即係成身都綠色衫，然後就揸住個一個咁樣嘅固體嘅公仔喺度 講話做翻好似嗰時阿青蛙朱小姐，佢真係做翻嗰啲嘢啫嘛，即係佢冇話走去搞特技嘅， 哦，係啊，係啊，佢唔係啊，依只咪咯，就全特技， 真係， 佢仲埋好多外景嘅，全部都係咁樣靠一啲綠色啊或者藍色嘅人就去喐咯，跟住唔拍多次 key 翻上去咯，所以都幾費時同埋都幾大陣仗嘅，你問我，係啊，即係肯定香港拍唔到，即係呢類。 咁又唔係嘅，香港拍要拍阿史艷文嗰只啦， 係啊，乜 係咯，布袋戲抄布袋戲公仔啦，下次試下拍。 不過你話呢套嘢。之前都諗過唔得嘅，正常嘅，因為寶公仔上一集次啊，次次都俾人話唔得嘅寶公仔喺美國，係、啊， 你正經拍寶公仔咪唔得咯，啲人覺得歐嘛， 咪次次都係俾人鬧 噶啦。因為雙金瓶嗰啲就可能歐，咁今次就行戰紅路線啊嘛。 係啦、啊，想搏一搏啊嘛。係啊。同埋嗰肥。肥咩氹其實都應該係咪有啲叫作力㗎？ 嗰個好多人都中意，係 佢啊，其實唔差㗎，佢真係唔差㗎。 嗰個 入面 一堆係唔中意嘅啫，我發覺。嗰個 係咩啊？佢係全美國第二高咩？我唔係話依家唔肯。 第二高收入，係嘛？ 係。 唔係啩？咁犀利。 係。女星啊！ 女星，以女星計。 女星。 收入我唔肯定，但係以單一部嘅片酬嚟計，佢舊年就係、排第二嘅。 哇！ 第一就係 Jennifer Lawrence， 第二輪到佢，係啦。 哇！ 係啊， 不過可能佢真係肥嘟嘟啲嘅形象咪貼啊嘛，貼地啊嘛。你美國啲女人都係咁嘅樣啊，大部分。 係。 唔係啊，唔代表你係咁嘅樣，中意睇咁嘅樣㗎。 唔係咁樣，佢呢種粗皮嘅 又大肚腩咁，佢中意睇翻啲肥佬做主角咩？唔會㗎。 但係咁，佢呢個市場嘅單一，因為好少嗰啲女星都係玩呢種粗皮啊嘛。佢其實男人婆呢一種粗皮嘅路線，咁佢係玩不嬲。係咯。 其實冇乜嘢嘅，其實嗰時咧拍嗰個咩嗰套做乜鬼嘢咩咩，即係話佢捉咗個个作家翻去剥断佢只脚，叫佢写个结局，嗰个叫咩？ 魏晴十一， 魏晴系嘛？嗰时嗰个女主角都系个肥女人嚟嘅啫嘛。其实嗰时嗰个都好红噶，即系其实有时系咁嘅，即系佢哋 間唔中咧就會出一個咁樣嘅啦，美國、啊、就會佢哋好受嘅，咁可能咧就係因為佢講啲嘢或者咩好有即係佢覺得好 buy 啊佢哋咁樣嘅，即係又唔係一定佢係要靚女嘅咩，即係佢有時佢 buy 嗰個人咯，咁啊間唔中仲有一個啊呢啲嚇，一個勾咗又有第二個嘅，即係佢哋係有呢個市場嘅不嬲都 係 好得意嘅，係好得意。 好。 咁啊、科學都解釋唔到，咁所以我啊梗係唔冇咩興趣啦。 好，仲有冇其他？ 好，其實有啲似嗰啲名嘴咁啫嘛，咁啲名嘴唔使靚仔，唔使靚女嘅啫，係咪？ 嗯，係。 即係做嗰啲，即係自己一個 hold 一個 show 嗰啲咧，咪晚晚請啲嘉賓上咁嗰啲，即係其實真係好似嗰啲咁咯，係咯。 嗯。 所以佢都係 buy 個人咧，主要係咯。好。 係。 走走啊！喂，有冇啲？ 好。冇啊。 咁 啊。咁 啊，網尾啊嘛。 網尾喎。 咁啊，有冇排最尾係咩？大迷信三未？ 誒，唔 記得咗啦喎，大迷信三。 唔見咗啦，咪 冇咗啦， 係啊！ 我哋啱啱想 review 佢就走咗啦。 喂，冇理由啊，冇理由喎，因為啊，我哋嘅版友去睇咗噶，起碼有一人睇應該。 但係 唔會， 佢睇咗最尾嗰場啊嘛，就完。 嗱，最尾係喂好睇嘅呢套科幻片嚟嘅，其實。講 time loop 噶，最尾嗰套啊。 邊套啊？ 叫《在咖啡冷掉之前》。日本片。但 係 佢而家擺最尾。 即今個禮拜 係。係啊，四啊三。佢個零人次就一場，咁我估因為優先場啫。 係啦， 係啦，但係好嘢嘅呢套係有穿加純嘅。 係 有穿加 咩意思咧？即係科幻片咩？ 科幻片係玩 time loop 嘅。 係啊，我睇咗㗎啦。 我又未睇，但係我有得睇，即係我參加咗 傳 媒嘅宣傳嘢。係啊， 咁啊入到去到底係即係真係 time loop 啊，定係你睇到瞓著咗 time loop 啊？咁就唔知啦。係啦。 唔係都 OK 啊，有穿加純喎，唔會 有穿加純就今個禮拜套劇都搭死啊，爭啲 係。喂， 一等會講啊。 唔知有佢喎，唔知有穿加純喎呢一套電影，仲有嗰套劇裏面啊，做佢個未婚夫個上司嗰位吉 都有埋 啊，都有喎。 都有埋，系啊， 系啊， 吉田洋，跟住松本若菜啊，伊藤健太郎啊，白田八合子，石田八合子， 咁会唔会都系啲百老汇电影中心嘅东西啊？ 唔系，我怀疑 M C L， 睇下先，边个俾我？唔系啊，范亚嘅，即系对 Grand 肯定上 ，OK， 范亚嘅，咁啊，跟住嘉禾肯定上， 优先场，所以就 系啊系啦，优先，所以打咗落嚟啫，系。 OK， 咁而家你睇到再同大家再讲吓。 系，知道，好。 叫咩话？咩咖啡话？ 在咖啡冷掉之前。 系 ，OK。 系啦，冷掉即系冻咗咁解。 系，好，即系好中意改埋啲好文艺嘅啲。 系啊，我都觉得系。同埋系好鬼俏口啊，即系好甩咳嘅，唔即系你只能够睇，不能够读嘅。读出嚟好甩咳噶嘛啲名。 即系佢咧就系想你咧，佢个意思就想你估下，即系你会好有好奇啊，知道佢讲乜啦。呢啲好奇咧，真系日本观众就真系有。咁但香港觀眾就一定冇嘅，你唔能夠令佢喺個戲名啊聯想到任何佢想睇嘅嘢，佢唔會睇嘅。咁你呢啲一定要叫做超時空乜乜啊、咖啡館啊咁之類咧，即係你之類啊咁或者啲乜 解憂雜貨店呢啲都 OK 係啦。 咁啊都問啲啊，呢個都問啲。 哦， 呢個都唔能夠，其實都難少少嘅，係可能呢個 文藝得滯啊嘛，即係 因為呢個都 係 日本戲嚟噶嘛，你講解憂雜貨店，即係佢都會改埋啲咁嘅名嘅，所以呢啲名喺香港咧，你要改過第啲名先得㗎。 係啊，唔得㗎，即係你之前死嗰套，譬如阿馮道啊，即係馮咩啊，即係嗰套咩啊咩誒大惡師與咩與愛配樂咁樣，咁你啊驚唔驚？ 哦，鄭中基嗰套你話大樂師為愛配樂， 即係簡單講粒標題黨嘅啫，你個名呃到入場就乜都得嘅。 係， 呢套可能係村姑飲咖啡咁啊，你拍呢個要改到個名鹹片咁就得㗎啦，係啦， 係， 都話都 OK 嘅，係 OK。 唔係好似無雙咁啊，改得好咯。簡單易明，我覺得有中。 唔係我驚佢以為入去睇三國嘅，不過呢套真係當然係大家知咩事啊，即係睇咗畫頭之後係發哥啦，係咯。 係啊，冇錯。 Anyway， 咁啊呢套有機會睇到再講啦，有算有數。我另外一陣間會講另一套就係佢嘅電視劇《中學聖日記》啊，哇！咁激嘅個名啊，呢啲名咪殺食啦。 係啊，冇錯。 不過係細個係食字啫，唔係嗰個姓，一陣先講啦，係咯。姓病個姓人唔係，係多姓個姓，係 啦， 一陣講。好，咁仲有冇？有冇？冇啊！大迷信三冇啦。哦，咁樣好，咁我哋有機會先 review 佢啦。咁既然落咗話就有㗎啦。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翻《大明十三》實質講乜嘢咧，係啦，竟然帶大家去睇 A V 嘅喎，哇，咁樣同靈異有咩關係咧？冇嘅，其實咁啊，係日本旅遊節目嚟嘅，原來 OK， 咁啊好，再同大家講時下，好精彩嘅，好有冇？冇啦， 好冇啦， 好啦，咁啊好，咁我哋喺以上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投票嘅，以作參考啫，唔相信曬，你可以領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开始讲戏啦，系嘛？唔需要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就熄机。